大家好，我是姚明豪，你听紧嘅系 www.web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啦，开始呢个12月7号晚嘅北上频道。 嗯， 今晚咧又三更半夜， 系啊， 有一个等唔到咧走捻咗，系啊，终于到， 系 我应该系最等得嘅人，但系就走咗，咁所以我哋换咗一把吓，好耐冇听过嘅声音就系、是、哈萨特啦。其实就喺哈萨特喺呢个北上频道嘅 Facebook 咧，就系一个好活跃嘅分子嚟嘅。 唔系好活跃啫， 一个就抽一二百人到啦，我谂就一个抽一二百个到啦， 吓。 咁啊，仲有的喺度。 系啊。 咁啊，以后北上都哇，都系搞到咁夜咯。咁啊，上个礼拜都提过啦，就。小弟就会有个新嘅节目啦， 系咪真噶？ 我都仲未知系真啊，所以嗱，即系讲嘅先啊。 咩嚟噶？ 啊，即系好奇怪嘅呢个节目咧，就喺D 一百啦。咁啊，上个礼拜都预告过啦。 北京饭店， 北京饭店 ，OK。咁啊，听日出，如果听日听到就听啦，听唔到星期六晚咁啊，听到就听，听唔到就算啦。六点至九点嘅，点解会咁讲咧？咁啊，节目就好得意嘅，有一时间咧又话会压后啊，一时间表就出咗啦。咁但系咧就一时又会话压后啦，咁啊又突然间咧十分钟后到咧又会收到 WhatsApp 又话继续啦， 同啲政改嘅资讯系一捻样， 即系好鬼得意嘅。咁啊任何原因我都解释唔到嘅。咁总之就系咧，稍后如果你见到个节目有就有啦，或者喺今个礼拜六有又唔等于下个礼拜六有啦。咁所以咧就一切真系冇所谓啦，大班话事咁啊。系啦，好得意嘅一个，好神怪，搞到咧即系主持节目嘅人都有少少无所适从。 好 frustrated， 系啊， 我见到你个样子。 大佬，即系想同阿大班讲句，喂，唔系 stand by 喺度做节目噶嘛，你系就系，唔系就唔系早讲。大佬，星期六真系好捻多节目噶，真系好鬼烦啊，推晒所有嘢。咁 佢可能话咧，我俾个平台你喎、 啊，系多捻谢啊，真系 啦，啲老人家系咁噶啦， 大家都系老人家嚟嘅啫，系咁啊，唔好讲嗰啲啦，咁啊，总之就有兴趣就听下啦，咁啊嗰边咧就系、是、我同阿宇文嘅一个新嘅、一个都系同内地有关嘅，即系都讲一啲内地嘅嘢嘅节目啦，差唔多嘅啫，咁啊有兴趣就过嗰边听下啦，咁啊翻嚟呢边啦，就呢个礼拜其实都好多话题，咁首先即系我谂就好多同小孩子有关嘢啦，香港就终于都有单嘢又水落石出啦，出卖咗好多香港人嘅感情啦，就系嗰单。呢、这个失 B 女事件啦、啊，咁、最后竟然嚟一个反高潮，就系、是、呢个咧嘅妈妈就处理尸体案嚟嘅，原来一单即系错误处理尸体案啦、啊。咁 其实上两个礼拜嘅北上，我同你做嘅时候，我都质疑过一个问题嘅，即系就系话。 好多人都質疑 點解要喺香港度拐呢 ？OK， 咁你個成本係好高，風險亦都好高。就手的話，咁啊，梗係深圳啦。 我都驚驚地又賴嘢嘅，所以咧，我都係好少聽翻自己嘅節目，都要聽一聽翻自己講嗰啲乜。咁啊，基本上我都好似冇賴嘢。咁我就嗰晚我都係話，喂，大家仲唔好斟酌喺究竟係。乜嘢人拐咗佢 ？OK， 最紧要当前嘅就系搵翻个 小朋友， 小朋友啊！咁而家叫寻找到一个，即系寻找到个真相，其实都算叫做系解，即系都叫做系解决咗件事啊！不过系个真相就大家唔想遇见咁解啫。咁所以我都我哋其实都我哋其实私底下都讲过就系话你。即系嗱，呢、这个其实就系我好唔明白点解有多香港人太过即系感情用事啦，即系包括 包括好多做網台嘅節目主持人都係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其實你其實兩邊嘅人，我覺得嗱，即係我係咁睇嘅。如果我有錯啊，大家可以指正我啦。我自己覺得就係兩方面嘅人咧，都應該係有要做一啲檢討啊。首先香港人要做檢討嘅就係話，喂，你喺一個你又話相信呢、這個民主、自由、法治 ，OK？ 咁如果你相信法治嘅話，你從細到大俾你嘅教育就係、是，喂，大佬喺一件喺一個未判罪啊，相信如果你相信普通法嘅啫、一個未定案、未判罪嘅時嘅推測嘅時候，呢、這個推測係不能成立噶嘛。你不能單憑嗰個事主講一個粗內地口音嘅女人嚟問過路，你就已經斷定係一個內地人去拐咗嗰個細路仔噶嘛？呢、這個我講啱唔啱先？ 係 嚇、啊，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作為香港人。你一聽完呢句說話，你就上頭，你就覺得啊，你就覺得又要啊，即係聲討呢、這個所謂蝗蟲或者內地人，然之後又將所有嘅嘢又嚟一次大批鬥嘅。咁其實你同內地，你同內地人又有咩分別咧？係咪先？即係你痛恨佢嚟做乜啫？原來你都係同佢係真係一樣嘅喎、哦。呢、這個真係笑土思維嚟嘅喎。嗱、啊，即係俾我容許喺笑之前，嗱、啊，俾我容許啦。有位網友咧就寫一段嘢，就叫即係佢咁講嘅，佢就話傑斯仔嗱，佢、啊、又話時話啦，呢、這個禮拜北上，你又會唔會同阿笑土 say 嗰翻個 sorry？ 咁首先我答你就係、是、我有乜嘢我需要同佢 say sorry 啫？屌真係，即係我好似冇乜咁嘅必要咯。咁讀埋先啦。佢就話我啱啱就先聽你再喺。呢个上星期嘅北上咧，就知道笑土咧喺拐 B 案咧，啱啱咧就发生嘅嗰件事里边咧，就有一个先见之明，咁啊指出咧，扑街嘅香港网民咧就一定系老屈大陆人嘅。佢话事实上咧就系咁咯，佢话一件咁嘅事咧。就動不動咧就牽涉埋啲大陸人，個香港人真係反大陸人咧就反到上曬腦，家陣拆咗啦，成班撲街香港網民咧就好似冇事發生咁嘅，個個鵪鶉咁咧就唔出聲。咁佢話最撲街冚家產嘅就係黃毓民同埋光頭達啲嘢咩啲嗰啲 Facebook， 特別笑死朕嗰啲，就算連反省都冇啊，仍然堅持咧當初老屈大陸人係冇錯嘅，屌喊蝦聲呢啲香港人應該係絕子絕孫，哇好撚毒啊你，咁我照讀㗎咋，唔關我事啊，咁啊冇選擇性，我哋好撚公道嘅。咁啊，以下咧就係我喺呢個 Facebook 上面嘅言論，就話俾我參考喎。咁啊，啲參考咩？佢話有啲人咁寫嘅，香港人咧就柒鳩咗啦，咪一個個好似鵪鶉咁收曬聲啦。啊，講真，香港人有乜柒資格歧視大陸人？香港人一樣係。陶傑口中嘅小龍 DNA 分子無鳩啦啦俾個老母耍，話大陸口音女人，啲香港白痴就即刻冇曬理智咁咧，就將矛頭指向大陸人。講真，香港人咧。反大陸人係反到黐緊咗線，佢話不問是非對錯，逢大陸人必反，食屎啦香港人。好啊，咁大家有咩回應咧？即係 唔係我諗咁樣睇啦。OK， 第一嘢嘅係。同意部分嘅即係講嘅說話啦，好多人柒撚咗啦呢一套，即係等於我屋企一樣，屋企即係我爸媽都係第一個嘅，即係唔怕講，第一個見到新聞嘅 news 已經講嘅就話，哇死啦！而家咁猖狂嘅一啲大陸人咁樣，即係我都係嗰句，我已經覺得唔好咁快講呢啲嘢住，因為第一樣嘢，即係我從一個好經濟角度去講嘅。 係啊，我哋研究過啦， 我講過啦， 因為運輸又有問題。 但係呢、這個 你一個六個月嘅細路仔。即係我從來我喺大陸生活，你係呢啲賣細路啊賣細路啊，我哋見過好多嘅、我從來冇見過一條友一個 sales 賣細路嘅 sales 咧，會同你講話，喂，我呢件香港嘅賣多貴多50,000咁樣，冇呢樣嘢咧，你認唔到噶嘛，大佬係咪先？我得六個月大，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我哋係諗唔通呢樣嘢嘅。我哋之前都討論過呢件事嘅、 但呢件事有兩個嘅觀點，我會覺得嘅。第一樣嘢就係話關於個中港矛盾上，你會見到嘅就係話其實香港人一 touch 到嘅時候，喂，一內地人 OK、破壞咗我哋香港呢邊嘅少少嘢嘅時候咧，其實好。 好民唔係民粹化，即係好激動嘅。OK， 你會 民粹嘅都係算。 你覺得係民粹 ？OK， 都係民粹嚟嘅。 即係我會咁樣講，假設有一日喺海港城 ，OK， 一個香港人俾三條大陸人砌嘅話咧，揼咗，跟住之後上曬報紙嘅話咧，我諗到個網嘅話咧，至少個網會暴動先。我唔知道有冇人出嚟會揼柒啲內地人，但係個網會暴動先。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即係我哋香港人發覺咧，其實係經過回歸呢十幾年之後咧，你會發覺大部分嘅香港人都係冇用個腦去思考嘅。OK， 因為可能太多冤屈啦，係咪咧？喂，即係阿夏薩特講幾句啊？你等留言啊，留咁多係咪先？ 有留言 係有冇咩睇法先？ 為呢單嘢留言 哦，唔係 你點睇啊？ 唔講你 留言 嗰單嘅 係好啊，咪又係一樣嘢咯。香港即係香港個班馬雲衰咗咯，但係衰咗又冇出聲應咯， 係咯。即係唔係我又覺得咁嘅， 但我覺得呢係其實係一種種族歧視嚟嘅，係真係一種種族歧視嘅，即係唔好話你哋啲香港人移民過去外國跟住俾人哋種族歧視你啊，其實你哋不嬲由頭至尾都係種族歧視人，尤其是印度人點解叫阿叉呢，係咪先？即係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 唔係，我又唔可以講話係去到即係差唔多一個好好緊要嘅邊緣，但係就係話呢可能呢大約七八年， 因為冤屈氣太多， 同埋大家都會， 大家明嘅， 大家都會推咗落去嘅就係內地人嘅身上。O、OK, K， 無論係上水啦 ，O K， 成個銅鑼灣、旺角 上水水走水貨啦，跟住之後我哋見住呢個街上面嘅名店林立啦，都係因為內地自由行啦， 跟住發覺 仲有啲樓買唔起啦， 然之後就成條街都係公廁啦， 有排數啦，係咪？即係上街屎屎尿尿啦。 咁呢啲嘢好多冤屈喺度。 但係就咁講啦，就即係我覺得嗱，即係我頭先講過兩邊都需要反省嘅，即係譬如香先，我都繼續講香港人先啦。即係香港人要需要反省嘅就係話不能太過感情用事嘛。我頭先講嘅就係話，你如果連一個普通法嘅常識你都冇嘅，你學乜撚人哋講爭取呢、這個自由民主法治嘅社會啫？係咪先？你用一個咁嘅角度去批判人哋，喂一句説話就批判人哋。 咁我又 唔係呢個，我覺得需要反省喎。 我知，但我又 答你。但係仲有一樣嘢咯，就係同埋就係真係我成日都話你要好小心去處理蝗蟲論呢樣嘢。因為嗰個係咪即係全部內地人都係咁咧？你最多即係你呢個有得拗噶嘛？全部大部分同埋一小撮係咪先？係真係有分別噶嘛？咁呢個係有得討論噶嘛？咁所以即係有陣時就係話即係我就算話假定呢個真係一個內地人去拐咗呢個細路仔，咁唔代表所有 嘅 內 地人， 所有 內 地人都係拐子佬嚟㗎嘛。我細細個嘅時候，香港都有金魚佬㗎，香港都有㗎喎，唔係淨係大陸有喎，大佬係咪先？我細細個嘅時候，阿媽同我講㗎，小心啊！如果有個叔叔話帶兩買糖食嘅，咁你啊唔好跟住佢啊，咁樣都有㗎，係咪先？咁即係呢啲嘢係即係。全世界都有㗎啦大佬販賣人蛇係咪先，唔係淨係大陸獨有嘅，咁但係即係但係內地係真係有存在呢個問題，咁呢個係事實。 但我會答你一樣即係答返傑斯一樣嘢，係香港人嗰個反省係冇乜辦法㗎，好難令到你反省㗎，你就會睇到我哋爭取民主嘅過程。 咁中國人係真係咁，香港人都有中華人特質㗎嘛，我咪成日話囉，就係欠缺反省囉。你話嗱，你話你而家咁樣喔唔講喔當冇發生過。喂喂矛喎啦你係咪先。係啊，即係譬如話呢位網友講嗰啲我冇聽過啊，佢話咩光頭達啊黃毓民嗰啲我唔知佢講幾多啊，咁跟住有冇反省啊，咁我覺得嗱呢啲我不便批評。 唔好話 我想講，喂我想同啲內地人講嗱，寫呢段嘢嗰個人我唔知咩人，你寫段嘢嗰個我又話俾你聽，喂黃毓民同光頭達又不能夠代表所有香港人。OK， 即係兩邊都係咁解，喂大佬呢個啫，你可以指名道姓我幫你讀埋出嚟都仲得。佢兩個唔係代表我， 但我屌屌下先。 Okay. 即老實講，佢兩個 O K 拆咗就緊㗎啦。不過你問我嘅係呢單嘢點解會咁多香港人即刻個轉移視線落去，就話落咗去內地人係個拐子佬身上咧？好簡單，出完單新聞，然之後因為隔咗成十日先至破到，即係先至揾到個輕輕嘅真相出到嚟啊嘛。但係喺未揾真相之前嘅過程當中，我哋成個香港嘅傳媒已經係一 把線轉咗個風就插咗落去嘛。好簡單。 係咪㗎？即係我唔知呀，你啲解釋下喂。 CCTVB 好簡單，新聞正常播，東張西望繼續講。 即係點呀？都係話內地人拐拐大。 佢好似講咗單事，但你明唔明白呀？你不斷地好似催眠咁嘅就話啊，有警方 內地口音。 係啦，內地口音成，跟住然之後你知啲師奶㗎啦 ,ok, 師奶就會覺得內地口音咁就梗係內地人啦，係咪先？都係衰㗎啦， 都係衰㗎啦，你呀，咁大陸呀點點點呀， 咁你咪成個風突然間轉曬囉 ,ok, 咁你睇返報紙嘅時候，喂，都係講緊內地口音，然之後 ,ok, 一路都講緊好啦，慢慢啲周刊就爆出嚟啦，我嗰個屋企家裏點呀，真係成就賴落內地度。 咁其實呢講真一樣嘢，你聽返睇返之前好耐之前，我諗半年前到啦，曾經有一段新聞就話喺海港城嗰度有個僆仔俾人哋爭啲鋪走咗嘛。 嗯，係係係。 所以呢 唔係間唔中不少有㗎，八九龍塘啲幼稚園又有㗎嘛，係啊。 咁今次做即係如果嗰啲家長咪話今次仲唔捉到正咁樣，咁咪賴嘢囉。 賴曬嘢係咪囉。但賴咗嘢唔出聲話先衰。 唔係啊，當初嗰陣時候呢話有爭啲拐大咗啊，抱走個 B 啊嗰啲呢，嗰啲事發生嗰陣時候呢，差佬企出嚟講嘛，話冇呢咁嘅事啊，冇喎，冇啊咁樣。今次跟住而家咪嗰啲家長咪話仲唔係你啱啱先仲你仲敢講話冇咁樣啊。 唔係，我覺得呢最拆呢拆一次唔緊要嘅。但最緊要呢真係照識反省囉。咁你話即係我又補充一下啦，補充少少就係、是、光頭達同阿黃毓民呢就一定唔係拆嘅，係故意拆嘅啫，因為佢係食飯㗎嘛，咁佢搵食㗎嘛，因為人哋而家係 明 而家係即係喂大佬有個咁好位，咁佢唔會覺得你拆咗㗎，因為佢係更加加強佢嗰個本土撚嘅嗰個 理論 image 㗎嘛，咩本土咩呀，唔知佢叫咩呀，本土咩呀，總之佢先係本土嚟㗎嘛。即係所以佢一啲都唔覺得自己柒㗎，即係佢咁，所以你唔好即係呢個要提返大家㗎，人哋搵食唔同啦，咁如果你喺屋企即係你又跟埋佢一齊，咁你真係柒咗㗎，你就反省一下囉，疑點係真係歸於被告㗎，埋老話未一日未判罪嗰個人都係冇罪㗎，你唔可以咁樣單憑一句說話嘛。我同阿的呢討論呢件事討論得好理智㗎，我哋兩個真係一路我哋之前仲諗下咦，即係我哋有柒，我哋有少少柒過嘅，即係不唔喺節目入面，我哋都有少相信呢係即係因為佢話內地口音嘛，咁我哋都有，我哋話 喺， 但係佢係內地人拐咗佢，但係帶唔到上大陸㗎喎，咁我哋就諗咗個好奇特嘅嘢㗎，的確記得。 唔記得 會唔會喺香港度攞去食咗佢咧？即係內地人會乜都食噶嘛？佢講 因為話説咧， 四腳朝天就食噶啦嘛。嗱，我哋嗰啲角度啊，仲喺前排啊。我諗啊，係咪攞個僆仔出去打邊爐咧？係咪先？ 燉咗佢咧，補湯。 冬天都嚟啦，我哋都有擦過嘅。但係即係我哋會反省噶嘛，係咪先？但係即係我哋都係閃嗰一剎那啫。即係我最終嚟強調就係、是，你真係揾到個真相先，係咪真係真係？真係你要捉到個拐子佬先，你先會知㗎嘛，或者即係海關嗰邊。你如果唔係，你真係好難，即係你唔可以單憑一句說話你就話真係一定係內地人做㗎嘛，係咪先？ 同返啲內地人講先啦。 代但我一輪到內地人啦。內地人都需要反省㗎，你唔好但係嘩屌你老母，好似捉到鹿，嘩係咁就係咁係咁搶。跟住嘩你我哋撐我道歉啊，唔加撐你寫悔過書啊咁樣。喂咁又唔係喎。你覺得內地人喺呢件事上面有咩需要反省先？ 首先第一嘢，檢討下自己先啦。 檢討乜嘢先？ 過去點解個形象喺我哋心目喺我哋香港人心目中咁差 ？That's right, exactly。點解嗰個女人個口供係話有個粗內地口音，而又唔係粗英國人口音或者德國口音或者俄羅斯口音？ 架仔 咁乞人憎啦，係咪先？奪我哋釣魚島。點解佢唔係講日本口音呢？ 唔係啦，仲要 呢個就係問題啦。 仲要喎，冇錯，大陸口音啫，就全民上腦喎。點解咧？ 係咯，點解我哋咁受嗰個女人影響咧？我哋唔識嗰個女人㗎。係 咯， 我而家連佢姓乜都唔知。 係咯，點解講一句？我哋只係同情個靚妹啊啫嘛。 所以係啦，你係內地人嘅時候，你又要。 即係有呢樣嘢就要檢討啦。你又唔好屌得啲香港人咁犀利。我哋做我哋嗱嗱呢個就我哋如果我哋從呢件事裏面、雙方都會做檢討，咁我哋嗰個中港矛盾咪可以改善咯。 啊、 因為大家會互相體諒啦嘛。譬如啲如果外內地人講啊啱嘅香港人。即係你咁樣諗係冇錯嘅，我哋係我哋衰嘅。你睇我哋每個禮拜緊啲新聞，十單緊有兩三單，兩三單係同啲細路有關嘅先。嗱呢個禮拜有啦，一陣可以講下，係咪先？咁所以難怪你哋會咁樣諗嘅，你應該用呢個角度去諗啊嘛。即係咁咁，我覺得咁件事咪見咯，咁個社會咪和諧咯。 唔係咁，我答你一樣嘢先。呢個在於喺人民嘅交流上嘅，但係調翻轉喺個貨幣喺個貨。貨幣嘅層面上，我哋都係覺得你撲街㗎啦。 點解咧？貨幣咩咩？ 屌你個人民幣咁升啊嘛！你估你會點㗎咩？ 哦 ，OK， 呢個屌個國家嘅。 唔係，即係雙方真係好需要去檢討嘅嚇。即係我哋譬如話以前我哋細個都話香港都有拐子佬㗎。但係我哋從來冇見過有人操英國口音嘅拐子佬㗎嘛。我哋唔知幾撚想啲有英國口音嗰啲拐子佬拐我哋去英國添啦。因為冇啊大佬。幾撚想拐你一拐。我幾廿歲我都俾你拐呀冇撚所謂呀真 係。自己飛埋過去。 係呀咁你所以你冇撚辦法㗎喎。即係我覺得咁樣大家嗱即係一件事經一事係長一智嘅。唔好成日屌你屌我屌你咁屌你屌佢啫。而家我同你同阿夏薩特講。哇！全部你屌幾百個 friend 咁冇用 噶，你自己睇下，我開 post 人哋去砌咋，我久唔久先路過加一兩句咋，哥哥。 唔係應該 七百幾個 言相勸喺度， 七百幾個留言，我最多咪得廿個。 嚇！咁啊，呢個禮拜其實就仲有啲 內地都 內地啦，嗱你即係、就是、難怪香港人咁樣諗噶嘛，係咪先？你話幾撚騎呢啊？你話即係啱啱又最即係、就是、譬如好多人關注嘅嗰單就係、是、其實內地都好多人關注啦，就是、重慶嗰單啦。 係、 咁呢單即、就、係、是、大佬而家係細路打細路喎，細路恰細路喎，即係好鬼犀利。即係而家你淨 小朋友齊打交咯。 你而家第日上開大陸，你連細路都唔好得罪，細路都撚兇猛嘅。 除啦，時攞個刀。 咁呢單嘢好撚奇特嘅，即係從來冇見過。你睇埋到視頻，直情係嚇親人嘅，直情係即係一個阿嫲喺重慶嚇，一個阿嫲帶咗一個一歲嘅個孫仔。圆圆咁啊，然之后跟住咧就落 lift， 咁啊谂住去公园度玩下散下步啫。咁啊推住一架，咁啊到地下啦，一出 lift， 咁啊个嫲嫲咧就推住嗰架 手推车， 手推车， 即系 婴儿手推车嚟噶，就冇个 B B 咧，嗰个一岁 B B 咧就企喺个 lift 入边嘅。OK， 咁你睇到咧就系、是。当个嫲嫲就推住架车出去，有个小女孩，十一二岁嘅啫，佢就入 lift 咁跟住然之后咧 lift 门啊闩埋， 系啦 吓，咁啊然之后咁咧入边嘅 lift 咧就剩翻嗰个十一二岁嘅小妹妹，同埋嗰个一岁嗰个 B B， 系啦，但我哋将个剧情问一问翻夏萨特先， 系。企下山，你有冇睇嗰条视频啊？ 冇啊， 我觉得可以继续讲俾你听。 啱晒啦， 系啦。 咁啊，跟住上到去啦。 唔系，首先你会见到咧， 冇唔需要讲个视频，应该问你嘅就 系 话 ，O K O K。 嗱，上到去啦，跟住就发觉 上25楼喎， 系啦，唔见咗个小朋友喎， 吓 ，O K。 我系阿嫲， 阿嫲就上咗25楼啦，吓，因为佢见到阿 lift 上到25楼， 系啦， 咁佢咪上去25楼搵个阿嫲咯， 搵个 唔系搵个 孙， 搵个孙，搵个孙， 系啦，但系见到个12岁嘅小朋友，然之后个阿嫲好自然地去问啦， 系啦， 个小， 因为佢望住嗰个靓妹入 lift 噶嘛，咁佢咪问好自然问佢咯，喂，我个孙去咗边啊？咁佢点答佢啊？ 个小朋友冇，俾人抱走咗。 系啊，佢用好淡定同佢讲，佢话哦冇啊，你个孙俾个男人抱走咗咯。 系啊， 咁跟住然之后佢话。喂，咁我嗰阿嫲就话你唔好耍我啦，我睇住你同佢一齐入 lift 噶嘛，点会俾个男人抱走咗啊？梗系好惊啊！我话哦，唔系，俾个女人抱走咗嘅，咁样即系咁样玩喎，玩咗一大轮喎，咁啊跟住然之后咧，佢做好淡定，后屘咧就唔知点，好似系佢就带翻嗰个阿嫲落翻去地下，然之后咧就佢就唔知系咪指俾佢方向有咩好啦，最后你知喺边度咧？就喺、是、个。喺个公园嗰度咧，见到一条好似尸骸咁嘅嘢，即系据嗰啲管理员讲咧，就眼珠都差唔多突埋出嚟咁滞噶啦，咁啊伤痕累累嘅，成个细路仔伤痕累累啊，骨折又成乜都系嘅，摊咗喺个地下度， 系啦， 咁究竟你话发生咗啲咩事啊？ 25楼啊？ 系啊， 系。 你谂下。 一定是打他一身的啦呢个喂你讲到头先讲到凶悍的一定是打他 一 身跟住唔再凶悍啲咪掉佢落街囉。 嗱佢就睇返由视频啦睇由视频呢就係佢究竟喺 lift 度搞乜嘢呢嗰个小妹妹十一二岁嗰个呢首先就抱起咗个小孩仔嘅咁就按咗个 lift 25楼跟住佢就开始嚟啦佢就开始打係咁拳打佢踢踏佢掟佢落地下踩佢踢佢乜都齐喎、 啊。人肉打咗机都做埋。 打好恐怖啊里面真係。即係你话即係难以理解跟住然之后呢隔篱去到25楼佢用即係佢用拖咗佢出去咁啊呢筆闩埋门咁啊后咪嗰啲嘢睇唔到啦。咁点解嗰个細路仔会喺下面地下呢 掉佢落去 佢由25楼掉咗落去。但佢又唔哇但嗰个僆仔真係好大命啊。佢唔知点解呢就掉咗落去一个草丛度嘅。 射晒。 咁但係呢我哋而家做緊节目呢就都用咗啲疑点係解释唔到嘅。因为有人係有佢后咪嗰啲公安嚟到係查到呢就係、是、呢佢嗰个坠落点喺个草丛度㗎但草丛度呢就有少少呢系嗰个 BB 有啲唔知啲物件係属于佢㗎。即系有啲痕迹呢系有人喺嗰个草丛嗰度移动个 BB 就去返个石屎地嗰度。但系嗰个呢个时间嘅吻合呢又唔多觉得系嗰个靓妹有移动过。即系应该可能仲有一个人不过唔知道咩人就系见到个细路仔跌落嚟喺个草丛度嗰日移咗佢去个石屎地嗰度 嘅。佢几离奇。 係啊佢鬼片嗰样样啊。咁而家冇而家你问咩动机冇咩动机咁有个小道消息嘅。小道呢就系话咩呢就系、是、话当 lift 门打开嘅时候即系我哋又 back 返去。当个阿嫲嗰个门打开阿嫲出 lift 啦。咁个小妹妹就准备入 lift 啦。佢首先就一样嘢我先想讲佢其实系冇预谋喎你唔觉得佢有预谋因为佢唔系真系喺个楼下等住佢㗎嘛。 偶然遇到㗎 嘛。你会知道大家唔识㗎原来仲系唔识㗎。因为呢个孙仔嗰家人呢系新搬嚟㗎最近。咁、所以佢你表面正功你见唔到佢有预谋嘅因为佢只系大家喺出总之一个出 lift 一个入 lift 咁样撞到嘅啫。咁究竟有咩动机呢咁有啲小道消息就话。 睇得气样样多啊。 唔系喎。佢话嗰个僆仔呢即係個僆仔未出 lift 㗎僆仔係企咗喺個 lift 入面㗎嘛咁嫲嫲就推住架車出去 lift 先㗎。咁然之后呢嗰个女仔准备入 lift 佢就见到嗰个僆仔秒佢。即係僆仔即係咪一岁就已经我屌你呀真係中止出嚟咁样我唔知係咪呀。吓咗呢个秒佢所以呢令到佢呢就嬲 跟住執佢一劑發覺執佢一劑扇唔到扇唔到氣所以又抌撚埋落街 抌撚埋落街哇你話大陸係一個咩世界呢即係好撚奇怪咁而家我們當然啦我們完全唔知咩動機㗎真係唔知㗎咁而家 但個細路仔要講嘅個 BB 掉落街 佢醒返喎好消息嚟㗎喎 係好消息嘅就係第一佢冇死到第二嘅係就係頭先傑斯 生命力好強係啊第二大個咗可以做太空人㗎因为25楼跌落嚟都唔撚死得冇撚劲就 真係。先讲啦健全。 喂冇唔应该冇乜嘢 骨折㗎咋。 新陈代谢快一岁人仔咋嘛好快搞撚掂返啲骨折好撚快复合㗎啫咪先。应该冇乜。 我諗佢抌落个草丛度嚟射咗。 大难不死㗎呢个真係。 树呀浪因为轻啊个人始终即係你一岁老实讲都系13-14磅咋嘛 但係有冇话搵过边一个由草丛嗰度移去射。 而家我哋未知住。 未知住。 因为报道是仲未找到呢个人。 估计是那个靓妹个老豆老母或者那些亲戚知道闯了大祸跟住即刻搭个 lift 落去将佢移开。 哦咁又未必系嘅我諗系个巧合啦。 冇可能系个靓仔爬出去啩。 通常啲晏昼时间个公园喺大陆嗰啲公园最多系咩呀梗系老人家啦。咁、个老人家可能有个阿姨咁佢就见到哇屌你老天蓋。来客㗎啦咁样先。我以为屌你今次上电视啊呢个。咁咪走埋去个草丛度囉。啊先一睇。哇 ,baby 嚟㗎。咁咪跟住哎佢喺搞佢係執起可能佢係執起咗佢嘅。跟住咦呀呀斜嘢呀。佢 咪掟撚咗拋撚咗佢個石子地度咯，即係可能係咁嘅啫。 大陸咧好多好多人唔想， 大家無關。 有啲好心嘅咧就係咩咧 ？OK， 又驚上身就唔會打，係 啊， 即係我哋嘅三條狗嘅就夾硬扯咗傷者咧喺啲大馬路 嘢喎上身啦，身入官門死不入地獄。 早五六年前講即係北上嘅時候都講過，好多屍體喺啲馬路度撞撚咗咧就掉撚咗出馬路，但跟住就會再剪過啦。 唔係同唔又係咯， 一樣道理。 唔理嗰個係。是相吻合的是不是喂呢啲嘢一喂报警啊我咪上身 屌 一阵嗰个马搵我陪埋一份喂点点啊大佬、嗯、其实可能即係可能阿圆圆小 baby 呢、嗯、是一个草丛度俾人执咗几次㗎啦屌你有可能师奶夹呢就係可以执到嗯哎呀邪嘢嚟㗎不如放返低喺个草丛度嘅 ,ok, 跟住师奶月呢又嚟喇喎又执俾咦喔呢、哦、件嘢唔食得嘅 ,ok, 又摆返度喺度师奶丙先嘩好撚驚啊 ,blink 咁样抛撚咗佢抛撚咗佢石屎地啦即係可能係驚咗几手啊呢个其实呢个好容易解释到嘅啫就唔关个小妹妹事嘅小妹妹你嗰超人咩佢明明喺25楼㗎嘛係咪先。 喂仲有单喎、 啊。仲有单啊即係呢单又呢单仲新嗱，因为头先嗰单呢其实就发生喺11月廿几号嘅喺月底㗎、 啊、 稍后就即係佢係迟咗嘅好多日报道因为而家报道呢讲埋呢就係、是、因为咁嗰个12岁个嗰个女仔嘅家人咧就赔咗大约58,000到啦，咁、嗯、但系都有排赔嘅，因为即系又系唔够，即系58,000系唔够钱噶，咁、嗯、啊即系最衰我哋个打赏字冇乜啦，如果唔系帮下佢啊，重庆都冇所谓，但系你知啊，我哋嗰度真系得几千人，唉，一阵先再讲嗰啲伤心事，咁啊今日又有一单，即系又系奇捻怪怪，嗱、啊、呢、這个发生喺江西嘅。又是細路打細路，咁咧就是一個14，咁咧就係兩家人啦。OK， 簡單講啦，兩家人同埋一間工廠做嘢嘅，咁咧一家咧就犯案嗰家人咧就湖南人嚟嘅，咁咧就被害嗰家咧就江西人嚟，咁啊兩家人其實識嘅、嗯，就喺埋一間廠度做嘅，咁然之後咧就日日即係住埋一齊，好 close 嘅，非常 close 嘅兩個細路仔都識嘅，咁、嗯、啊犯案嘅細路仔14歲。咁啊男仔嚟嘅，咁啊被害嗰个咧就系8岁，咁首先咧八岁呢一家人咧嗰家人咧就有一日咧就发个细路女咧个细路女咧就唔知俾一次佢买面包咁样啦，买面包之后就冇翻嚟啦，咁佢哋就开始寻女啦，咁然之后就成个工厂嗰啲同事嗰啲家属啊，所有都帮佢一齐寻噶，包括呢个犯案呢家人，因为佢老豆老母都唔知嘅，咁佢都帮手一齐寻噶，咁后屘到最后揾咗一两日，到最后喺边度揾到佢咧？喺个屎坑入边 ，OK， 个细路女系直情喺个屎坑入边，因为你知道嗰啲佢都几，即系我谂系乡村啲屎坑啊，即系几大个咁、嗯、所以成个八岁细路仔咧，细路女咧，直情喺个屎坑入边死咗噶啦。咁然之后件事又点样咧？后屘又揾咗翻出嚟。原来就系呢个14岁嘅男仔，佢好简单，做乜嘢呢？佢话有一日就嗰日买面包嗰日，咁佢咧就发觉个女仔咧就成日跟住佢尾，即系谂住哥哥带我去玩，咁佢觉得佢好烦啦，诸如此类啦。咁然之后咧，佢就话你走啦，走，咁但系佢跟咗佢好捻耐，都唔肯走。咁跟完之后，嗰个男仔咧就去咗个屎坑度咧屙尿。咁佢屙尿嘅时候，咁佢屙紧尿嘅时候咧，嗰个女仔可能调皮啊，就拿碌棍咧。就喺入边怼佢啊，咁怼佢啊，咁呢个又好简单，即系好普通啫，系咪先？唔系吓，咁啊，总之怼佢啦，咁啊怼佢，咁跟住佢就发围啦，佢、嗯、就发围咧，就打咗佢几嘢嘅啫，打咗佢条靓妹几嘢、嗯，但系佢嗰个男仔点解会起个杀念咧？啊，你啊真系又即系发觉，即系呢个真系同中呢、這个真系中国教育真系完全出问题。你真係冇辦法有可能想象到一個14歲男仔會咁樣諗，佢係乜嘢簡單到無倫，佢好驚個嗰個8歲嘅女仔翻去話俾阿爸阿媽，話俾兩家人聽，話我蝦佢啊翻去，咁我就會俾阿爸阿媽打噶啦，咁、哦、所以不如殺撚埋佢啦，就係咁喎。你話幾？喂，我哋嘅童年係唔會咁樣諗嘢，即係你而家今時今日咩思維嚟嘅啫，係咪先？即係如果咁樣，我以前細個殺好撚多人啦、啊，我一日到黑都恰細路，咁我恰完，喂，我咪日日都要殺幾件大佬，係咪先？你咁樣即係點搞啊？即係你諗下，如果呢個14歲呢個男仔，佢過到骨嘅。 金牌殺手。 咁佢咪日日都要殺人。 佢大個咪金牌殺手。 唔使17歲前已經做金牌殺手啦。咁佢就揾乜嘢呢，佢就首先呢，佢仲叻到點呢，佢氹咗個，佢喺未動手之前，佢氹咗個細路女呢除曬啲衫褲佢。佢做咩呢，佢唔係想非禮佢呀。佢想製造不在場證據啊，想製造咧有人去拐帶佢啊，之類。佢就所以咧就先佢就叫個僆妹就除曬啲衫褲佢。咁跟住然之後個僆妹就聽佢講，因為可能真係好聽呢個哥哥講嘅，咁就除曬佢啦。跟住然之後咧，佢就揾唔知點揾喺附近揾條繩勒死嗰個女仔，嗰個細路女，然之後就抌咗落去屎坑，然之後就將佢啲衫褲咧。就喺個即係喺周圍嗰啲樹林嗰度咧，呢度擺件，嗰度擺件，呢度擺件，即係整到好似即係好似即係我唔知佢覺得可能咁樣就會避過一劫咁樣啦，避過即係避過啲人懷疑佢咁樣咯。咁後屘唔知點解，咁後屘公安查就查到佢度，咁啊然之後就發覺，咦係呢條僆仔整瓜佢。咁你話啦，係咪先？咁你啊，即係嗱，你而家聽完呢兩個故仔，你咪覺得嗰晚我哋聽完嗰、那個啊、九龙城 B 女个阿妈佢讲粗内地口音，我哋上头系可以理解噶嘛，绝对系啦，系咪先？即系完全冇问题嘅，我觉得。所以即系呢个希望啲内地人真系要理解咯，因为你大佬即系你大佬大陆嗰啲新闻更加奇形怪状嘅，即系点会咁啊？即系今时今日呢一代，即系嗰啲细路仔，咁你呢个系？个教育出咗问题噶嘛？平时爸爸妈妈点样教佢哋嘅咧？究竟有冇教佢哋嘅咧？系咪先？即系点解大人我哋明白啦？因为即系个社会系私了啊嘛，私了通常就加埋暴力噶啦。咁但系点解细路仔都会系咁嘅咧？即系都会系一有咩问题，佢就会谂到动杀机，系杀人。即系你细路仔打下交好平常啊。即系如果你以前我哋喺香港，我哋啲爸爸妈妈啊。即係譬如話，我同阿夏薩特打交，咁我同阿夏薩特個爸爸媽媽就冇乜咩，細路仔打交好平常嘅啫咁。喂，而家你喺大陸唔係㗎，即係突然間你 可能係咁， 你知唔知喺大陸嗰啲爸爸媽媽就我仔殺你個仔啊，好撚平常嘅啫，呢啲唔係你殺我殺你㗎啦咁樣，即係咁。 但係呢個細路女咧， 或者係咁樣，或者係教個僆仔話嗱，你要打咧就一定要贏。赢就一定要人哋冇得还手，要死为止。 系啦， 咁咪系咯。 即系好捻。 唔系呢 个细 路，唔系呢个细路女咧。假设遇呢个14岁嘅男仔冇得讲啦。但如果遇到李天一嘅话，应该唔使死嘅， 系嘛？ 系啊， 轮嘅。 系啦。 唉，咁所以即系冇得讲啦。 所以你翻翻即系认真啲嚟讲，点解你会觉得嘅系喂大陆听到即系好多车祸又好咩都好，喂最终一定要硬捻死佢嘅原因，你咪就 系 咁解咯。 唔系，但系呢、這个我哋今日要更唔系，我哋今日要再更新一样嘢啊嘛，就系呢种硬捻死佢或者私了或者暴力解决事情咧，喺大陆系年青化啊嘛，唔系系少年化啊嘛，屌你老，喂大佬 咩少年化 系啊， 儿童化， 儿童化直情系，即系究竟边度出问题咧？系咪每一日睇？系咪真系好似最近啊广电局讲咧？系咪啲喜羊羊真系暴力得滞咧？系咪先诶？跟边度出问题？ 英雄 系啊！呢、這个我哋 鹰爪一爪爪个心 嘅。即系平时佢哋睇乜嘢嘅读物嘅咧，或者睇乜嘢嘅电视嘅咧，或者爸爸妈妈系点样灌输乜嘢嘅知识俾佢？好值得研究噶呢、這个。即系我哋当然唔系专家，但系点解会咁嘅咧？真系。即係好撚怪㗎真係而家。所以我成日我都唔知點樣我呢經常喺大陸，我就成日都同我身邊啲朋友講，即係內地朋友啦，即係佢哋有細路仔，即係特別係外省外來民工啊，點解成日同佢講，我就小心睇住你個細路啊，真係你即係喺大陸養大一個細路，我都話真係唔簡單嘅。咁你而家係要再而家嗰種唔簡單嘅就係話你唔係淨係話餵飽佢啊。你係 教好 佢，你點樣養大佢，而佢係成為一個正常人咧，都係好撚好撚不容易嘅一件事情。所以即係你養大一個細路仔，一個細路仔，哇，到最後可以讀完大學啊，揾到份普普通通嘅工啊，我覺得嗰個爸爸媽媽已經係真係十分之偉大嘅。即係你點教仔教女啫？你喺大陸即係會咁樣嘅，每一日睇住啲新聞，睇啲咁嘅新聞，你又點搞？无语， 无语啊！ 无语，无语，我哋听翻只歌啦。咁呢只歌都系我女，即系 推介俾我嘅呢、這個禮拜。咁啊，一隻買咗隻碟翻嚟啦。咁啊，呢個歌星我都對佢冇乜認識，叫 Marcus Foster。咁啊，一隻歌叫做都幾啱呢一次聽 ，I Was Broken。咁啊，第二次翻嚟再講。 I was tired, but now I'm bound. Head is off the ground. For a long time, I was so weary, tired of the sound I've heard before.The gnawing of the nighttime at the dawn, haunted by the things I've made. Stuck between the burning light and the dusty shed. I said I used to think the past was dead and gone. I was wrong.So wrong, never makes you blind, must make you strong, make you strong. Live my time, I've melted in too many forms, from the day that I was born. I know there's no place I'd.Stop between the burning shade and the fading light. I was broken for a long time, but it's over now. It's over.These lonely streets, people